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，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，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，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，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永乐帝五征漠北，在行宫大宴群臣之后，永乐帝半醉半醒进入了梦乡。在梦中，张三丰对他说了一句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之后就消失了。随后传来了马云的声音。这时马云焦急地问道， 王爷，您是犯了梦魇了吗？ 哦， 永乐帝吱了一声，摇了摇头说道， 没事没事，你去歇息吧。 可是马云还想再说，永乐帝已经不耐烦地摆摆手打发他出去。待到马云出屋，永乐帝重新躺到了榻上，脑海中不停地想着刚才梦中张三丰的那句上天有好生之德的话，思索着这句话的意思，许久才迷迷糊糊地睡去。第二天清晨，永乐帝一觉醒来，仍然觉得脑袋发晕。 唉，真的是老了。 永乐帝感叹一声，旋即从榻上坐起。早在门外守候的马云听得声音，赶紧招呼着一干内官进屋伺候。永乐帝盥洗完毕，吩咐马云道， 去把杨荣和金幼姿叫来陪朕一起用膳。 是。马云答应一声，忙吩咐下人去宣，又麻利地伺候着永乐帝把衣冠穿戴好，才扶着他走出了寝宫，来到小花厅的桌前坐下。过了一会儿，杨荣和金幼姿进入厅中，永乐帝招呼两人一起用膳，期间又将昨晚的梦说了，末了忧心忡忡地说道， 你等说说这仙人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是指朕杀戮太多？尤其眼下正要讨伐鞑靼，莫非仙人眷顾此寇，以此命朕止兵吗？ 杨荣和金幼姿正在喝粥，听得永乐帝此问，两个人将手中的碗放下，对视一眼。由杨荣回答道， 陛下好生勿杀，成格于天，讨伐鞑靼也是为了除暴安民，诸如阿鲁台之流，生性奸邪，作恶多端，纵白死亦难赎其罪，又岂会蒙仙人眷顾啊？ 杨荣回答得十分漂亮，但未能完全消除永乐帝的疑惑。 他皱着眉头又说道， 话虽如此，但仙人寄托此梦，此事有所预示，若不能解之，朕终是不安呐。 听了这话，杨荣和金幼姿不禁暗中感叹，陛下真的是老了，若在以前，他老人家岂会如此的瞻前顾后呢？不过为君分忧是臣子本分。金幼姿沉吟片刻，拱手说道， 依臣之见嘛，仙人此意或是请陛下先礼后兵。 哦，此话怎讲啊？ 这正如缅仁兄所言呢，王师北征实为吊民伐罪之举，但先人既言上天有好生之德，那当时指鞑虏虽然残暴，但毕竟为天地间的生灵，若能皈依正道，亦可大度幼之。既如此，陛下不妨先遣使去见阿鲁台，小以利害，命其率部来降。倘其听从，自是最好；倘若不从的话，那便是自作孽不可活。陛下在用兵时，先人也无话可说了。 金幼姿巧舌如簧，说得永乐帝龙颜大悦，当即点头道：“ 爱卿言之有理，朕便遵先人之意，先派人赴鞑靼招降。” 当天下午，神宫监少监伯利哥便携着永乐帝的招降敕旨出城向北搜寻鞑靼踪影，而明军也在休整数日后出开平城，按照原定计划一路北上。走了十来日，伯利哥返回说，鞑靼现在正往达兰纳木儿河一带逃亡，但拒绝投降。永乐帝闻言冷哼一声说道， 这阿鲁台不战不降，一味的逃遁，如此这般，怕是离众叛亲离也不远了。 自从前年开始，英国公张辅连续三次随驾出征，对漠北的形势已经十分了解。听了伯利哥的话，当即出班奏道：“ 陛下，当下正宜再接再厉，将鞑子再驱远一些。”只要是缴了他们金秋的游牧，鞑靼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。 张辅之言颇合情理，但杨荣和金幼姿听了之后却皱了皱眉头。这几天征途劳顿，永乐帝的身体又出现了不知的状态，为了稳定军心，他一直强撑着，并严禁他们将病情泄露出去，因此众将都不知情。但杨荣和金幼姿都是天子近臣，对内情是一清二楚。出于对永乐帝病情的担忧，杨荣小心地奏道：“ 陛下，以眼下之事，就算不再追击，鞑靼也是日薄西山，不如索性到此为止吧。”哎，你这是什么话？现在退兵就给鞑靼留下了苟延残喘之机。既下定决心要剪除此患，自当奋追到底，岂能在最后关头半途而废啊？ 见杨荣他们面带忧色，永乐帝知其心意，于是笑着说道：“ 尔等勿忧，此乃朕最后一战。此战过后呢，漠北大境，朕便可以悠游山林，高枕无忧了。” 杨荣熟知永乐帝的脾气，见他这样，知道再劝也没有用了，于是追击鞑靼之事便定了下来。明军于是向达兰纳木儿河进发，到6月17日时，宁阳侯陈茂率领前锋骑兵抵达达兰纳木儿河畔，他迅速四遣哨旗搜寻鞑靼主力，但所到之处唯见荒陈野草，车辙马迹亦多漫灭。未久，张辅和成山侯王通也赶到了，几拨人日夜不停将达兰纳木儿河流域搜了个遍，但没有见到鞑靼的踪影。待到永乐帝率领五军主力赶到之后，陈茂等人将情况禀报， 永乐帝闻言沉思半晌后轻蔑地笑道， 呵呵，这阿鲁台也是个枭雄，可如今却连与朕一战的勇气都没有了。达兰纳摩尔河已是其最后的栖身之所，他这一逃金秋游牧算是泡了汤，冬天还不知道要死多少牛马。进冬过后，阿鲁台再无实力号令蒙古，漠北又将重回群雄逐鹿，我大明可以高枕无忧了。 陛下，既然如此，那王师可以奏凯回朝了。 趁着这个机会，杨荣赶紧进言。这几天永乐帝食量不断缩减，身体也瘦弱了许多，随行的太医院院士韩公达已经几次找到杨荣，说永乐帝体气渐衰，恐是不祥之兆，请他找机会劝永乐帝班师回京调养。杨荣了解永乐帝的性格，知道他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，所以他虽有心但也无可奈何。今天大军总算抵达了达兰纳摩尔河，但达子仍无踪影，杨荣生怕永乐帝还要追击，赶紧先请班师。 是可以班师了。 永乐帝点了点头，但话锋一转说道， 不过焉知阿鲁台是不是暂避一时，待到王师一走他又会返回来呢？这样吧，大军且在此驻扎，另命张府他们率游骑四出，以300里为界仔细搜索，若仍无达子踪迹，便可以确信阿鲁台已经远遁，到时候再班师不迟。 杨荣掐指一算，要把方圆300里搜尽，差不多也需要4-5天的时间。不过在这期间，大营不需再动，正好可以让永乐帝静养一阵。当然，如果真的搜到了达达踪迹，依照永乐帝的性子，他肯定又会披挂上阵，这是杨荣最担心的。但圣命既出，他也反驳不得，只得一边点头答应，一边祈祷达达千万不要出现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明军便在达兰纳摩尔河驻扎下来，期间张府他们各率轻骑四方搜寻，永乐帝则在帐中歇息，偶尔出帐到河边漫步一番，倒也悠然自在。到了第三天傍晚，张府等人回营禀报没有发现达达踪影，永乐帝终于决定明日班师。不过就算是班师回朝，永乐帝也不打算消停，在前年被明军痛击之后，朵颜三位一度老实了许多，但不久又固态复萌。此次明军北征，阿鲁台自知不敌，便以保获众会三位头人，请他们从旁相助。三位力令智昏，竟然答应下来。明军进入漠北之后，他们不断偷袭明军沿途设置的储粮堡垒，永乐帝大光起火。现在既然大军班师，永乐帝于是决定再教训一下这帮忘恩负义的兀良哈人，让他们知道厉害。听闻此计，杨荣和金幼孜大吃一惊，当即坚决反对。无奈永乐帝不听，反问道， 这兀良哈不过是跳梁小丑，竟敢屡犯王师，若不讨之，岂能使漠北各部设伏啊？ 不是不讨，而是不能由您亲自去讨。 杨荣在心里直喊，但口中却另有一番说辞。 陛下，这杀鸡焉用牛刀，兀良哈何足不过3-5万人，空闲之士不过万余，远不能与达达瓦剌相比，欲诛此贼，遣一上将即可，何劳陛下亲讨啊？ 说完他立即向张府打眼色。张府此时也已经知道永乐帝身体不佳，见到杨荣瞄过来，立即上前拱手奏道， 臣愿率兵前往，还请陛下远道班师，臣保证待陛下抵达开平的时候，臣必凯旋。呵呵，你是要去，不过 那是随朕一起呀。 可是 文帝不必再说了，朕年事已高，此番回朝恐再无披甲上阵之日，故此次北征实乃朕之最后一战。 永乐帝摆了摆手，阻止了张辅，声调又提高了几拍，有些激动地说道， 早在车驾发北京前，朕就已经想好，此次出塞无论如何也要真刀真枪地打上一仗。本来朕是想与阿鲁台一决雌雄，但他却畏缩远遁，王师粮草有限，朕不能为一己之欲置30万将士安危于不顾，所以只能找朵颜三位了。这一次朕定要将这帮兀良哈人杀个片甲不留，如此朕再无遗憾。 可是陛下的身体。 朕的身体好得很。 永乐帝立刻打断了杨荣的话，不容置喙地说道， 征讨朵颜三位，朕必亲自出马，此事不必在意。 杨荣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永乐帝生怕再有人跳出来反对，于是拿出乾纲独断的架势，对回师事宜做出了部署。其亲率60000骑兵，以张辅和柳生为副，杨荣今有资为参军，由东路直奔屈烈河，其余各部皆由武安侯郑亨统领，由西路南归，两路大军约在开平会合，再一道入塞。部署既定，众人各自回去准备。第二天，30万明军一分为二，各自南返。永乐帝对这最后一战极为重视，他拿出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劲头，带着骑兵一路急行，于7月12日午后直抵屈烈河畔的通津坞。盘踞在这儿的兀良哈人没料到明军会突然前来，更没想到竟是大明天子亲自领军，惊慌之下纷纷夺马亡命。永乐帝也不追击，指命将士纵火将其营地焚为灰烬。随着冲天大火熊熊燃起，永乐帝高兴地对杨荣说道， 经此一战，看他朵颜三位还敢不敢再两面三刀。 陛下威武，纵汉武唐宗不及呀。 杨荣嘴上连声恭维，可眼里却饱含焦虑。一番征战下来，永乐帝本就缺少血色的脸越发苍白，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滴滴下落，这让杨荣忧心不已。待到永乐帝兴奋得差不多了，杨荣方上前牵着永乐帝的马缰说道， 皇上，下马歇一阵子吧。 也好。 永乐帝这才觉得有些累了，于是从马上翻身跃下，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坐了。这时天色将黑，张辅张罗着将士们扎好营盘，于是来请永乐帝入帐歇息。永乐帝走进天子大帐，兴致勃勃地对张辅说道， 传令三军将缴获的牛羊宰了，晚上升起篝火，朕要与将士们一起烤肉喝酒。 正说得起劲，永乐帝忽然感觉眼前一片漆黑，接着双腿一软，竟咕咚一声栽倒在地。 皇上！ 张辅、柳生、杨荣、金有资都是大惊失色，一窝蜂地扑上来。待到看时，永乐帝已经面色发青，一双眸子瞪得老大，但就是发不出声来。杨荣急得放声大喊， 快快宣太医。 站在帐门后的马云早已吓得目在当场，此刻方才反应过来，随即惊慌失措地冲出帐外。不一会儿，太医院院士韩公达领着几个医士冲了进来，他跑到永乐帝跟前，连气都来不及喘，便将手指搭到了永乐帝的右臂上。片刻之后，他面色一变，说道， 马公公在帐内伺候，其他的人都出去。 杨荣他们闻言也不敢多说，只得退到帐外等候。一个时辰过去了，帐内没有任何的动静，杨荣等人急得团团转。就在快忍不住的时候， 帐帘被挑开，韩公达一脸疲惫地走了出来。杨荣他们赶紧上前询问：“ 陛下怎么样了？” 韩公达擦了擦汗说道：“ 唉，眼下应无大碍。” 听得此言，张府和杨荣长出了一口气：“ 唉，天佑大明啊！” 此时唯有金有姿心细，从眼下二字中听出了玄机，他赶紧追问道：“ 陛下的病情不要紧的吧？” 这一次韩公达没有吱声，半晌才面色沉重地说道：“ 怕是不妙啊。”“什么？” 四位大臣的脸色均是一变，张府结结巴巴地问道：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 韩公达叹了口气答道：“ 哎，陛下年事已高，这两年又连番患病，元气已接近枯竭，按理说此时便当细心调养，可是陛下偏又连续三年出征漠北，塞北本来就气候恶劣，他老人家连番奔波，身子岂能支撑得住啊？今日厮杀，陛下又亲自披挂上阵，用力过猛，这仅存的一丝元气如今也耗得差不多了。” 杨荣浑身一震，颤声问道：“ 你是说陛下快不行了？” 韩公达先是点点头，后又摇头说道：“ 不过这事儿也说不准，若是回到京城细心调养，或有转机，亦未可知啊。” 杨荣闻言急得一跺脚：“ 既然如此，咱们加快行程，争取早日回京。” 韩公达赶紧摇摇头说道：“ 哎，不可，加速行军，车驾急剧颠簸，陛下身体怕是更坚持不住了。为今之计，只能一如平常，大军每日清晨出发，正午便扎营歇息。可万一还未入塞，陛下病情就加重，奈何呀？” 韩公达苦笑一声：“ 嘿嘿，若是果真如此的话，那也只有听天由命了。” 四位大臣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良久才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叹息：“ 唉。” 第二天一大早，明军便出发了。永乐帝虽已被抢救过来，但精气已经枯竭，再也不能骑马，只能躺在阁落里歇着。即便如此，他的病情还是无可逆转的，一天天的恶化。再加上车马颠簸，这位征战一生的大明天子已经逐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大军又走了几天，到7月17日，明军抵达榆木川。这时，连日精神萎靡的永乐帝突然好转了些。待吃过晚饭，他叫上杨荣和金佑姿一起登上了营外的小山岗，兴致盎然地欣赏草原景色。展现在永乐帝眼前的是一幅美轮美奂的画卷，夕阳照下，苍茫的大草原一望无垠，尺余高的青草随风摇摆，让人心醉神怡。永乐帝远眺一阵，忽然叹了口气说道：“ 哎，这江山如画，可惜朕再也看不到了。”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，通晓上下千年。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永乐帝的生命走向尽头，他留下了什么样的旨意？大明王朝又将何去何从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云石所著的《永乐大帝》，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，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